的翅膀，热烈的火在懵懂中凶猛的燃烧，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。这过程很没尽管有无奈和失落，刻骨铭心的爱过，尽管来的并不是我。如果没有离别，如何学会承受打击？如果没有跌倒，如何能够学会爬起？ 我才能 看 一眼所有的快要毁灭， 至少我还有梦，也为你而感动。 原来里面的欺骗就在我的心里面， 只要我还有梦，就会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。 Hello Hello， 是谁在为我等待？ Hello Hello， 在那神秘的未来。 眼睛

才能够体会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。